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咯，即系讲理想啊，梗系冇错啦。即系咧，再讲下揼骨。斜骨咧都唔会有错嘅，我 系你喂，你仲有个报告喎、啊，听讲 咩报告 啊？你去咗咩逼咯？系嘛？ 系啊，即系阿 Oscar 咧就话咧，如果再系讲负 X 咧，就变咗负 X 手记， 系明白？咁我唔讲嗰间， 咁我哋又唔讲啊，系嘛？咁我唔讲呢个 X 啊，但系唔讲又系唔得嘅，因为咧我啱啱去咗 X Big Sauna， 咁 X Big Sauna 咧就同阿负 X Sauna 就同一个老细啊嘛，系咪先？ 喂，唔系，我想问你个名系咪仲系叫做乜 X Big 啊 ？X Big 冇改过， 冇改过， 用翻旧名啊。 所以咧，酒店我哋唔怕讲啊，酒店我可以开名啊，系金碧酒店，OK 啊，嗰间 X Big Sauna 咁样啊，我哋唔开名咁样，你自己咁样估唔到，冇办法话俾你听啊。啊，你知唔知 X Big 咧同负 X 有咩分别咧？ 我有好多嘢想问啊。 好啊，好啊，好啊。啊 个长装修点先？ 一流， 因为以前系好核突噶嘛，佢嗰度。 哇！呢 即系最虐待就系去佢个墙咧，佢女系唔差噶以前， 啊、 但系佢个墙真系好攞命噶嘛。 你我 即系呢样我最印象深刻。 嗰个装修咧真系 系 好过负 X 咧，我十倍到咯。 有咩设计玩先嗰度？ 佢哋 吓，唔系如果起机场应该就 差唔多啦， 差唔多啦都 系、都系，但系佢冲凉房好啊。 干蒸湿油啊，干蒸湿蒸油啦， 有 ，OK， 咁个冲凉房啊靓好多， 唔系根本负 X 就唔正唔靓噶，唔住如果你系如果你拍埋其实负 X 好杂， 因为我就嚟练下负 X 嘅女宾部我都冲过凉啊嘛， 系， 哇黑烟蚊蚊噶， 系啦系啦系啦， 系咪先？咁X Big Sauna 咧，即系嗰个装修一流咯，唔系我唔系纯粹想争噶，我有弹噶，咁你知啦，我哋去揼骨啦咩？最紧要过夜，过夜呢度就比负 X 就好一百倍、 嗯、 因为负 X 咧有间俱乐部噶嘛， 就嘈喧巴闭， 嘈喧五点钟就喺度嘣嘣嘣嘣嘣，你瞓唔到噶嘛。 嗯、 X Big 咧就完全冇咁嘅问题啦。 唔系因为唔同楼层噶，我记得 X Big 入边都有间唱歌， 都有， 佢就好似系喺即系地下行上去噶嘛。系啦系啦系啦。 咁X Big 咧就喺三楼。 系啦系啦，所以唔同楼层噶嘛。 但系咧，如果你要即系赞之余都要闹下嘅。 嗯。 你X Big 咧可能五星级酒店，我问咗，可能五星级酒店就唔俾摆个支客台咧喺门口。 嗯。 咁你要揾咧，我就扑你家。你知唔知我系点样咧？我去到 X Big 酒店揾唔到，因为我冇望上楼上咧嗰个招牌，因为我喺 X Big 酒店门口啊， 搭 lift 上噶嘛， 吓咁咧乜嘢都唔知，咁我打电话负 X 吓 啊，咁啊再问负 X 攞 X Big 个电话，我打电话 X Big 佢叫佢教我点上去，咁啊 唔系好简单嘅啫，其实系上楼嘅，如果以前 系 搭 lift 上楼嘅， 系啊，咁我连个 lift 喺边度都唔知啊嘛。 哦，其实好系行到入噶嘛， 好入啊个 lift， 好入噶嘛，嗰个 lift 系啊， 即系原来你行， 即系唔喺大堂噶嘛。 你行入咗负啊，唔系系喺金 X 酒店之后，个大金碧酒店大堂， 大堂就鬼迷咁大啦， 鬼迷咁大啦， 系啊， 你直行入去。个先就个有个电梯，电梯鬼鬼鼠鼠咁。 你面向呢、這个大堂嘅 lobby， 如果我冇记错，因为好耐冇，就系、是、喺你嘅右手边。 去南左 面向嘅右手边啦， 右手边。 然之后一路向入边行噶嘛，仲有 lift 嘅 lift 嗰度旁边咧有档好细档嘅嘢卖烟仔， 卖烟仔噶嘛， 系啦系啦，仲系嗰度啦， 啱啦， 系啦，我好耐冇去啦。 咁啊，装修啊，真系讲装修就一流。同埋如果你真系谂住过夜咧，瞓觉咧，佢真系唔嘈，好静啊，好好瞓。咁唯一咧，即系个冇支客台，咁点可以 sell 到啲客入去咧？我谂好少客去咯，因为我嗰日去咧，成间场我谂唔会超过十个客啊，唔会超过20个客啦咁样，即系太咩 新，可能仲系新， 可能仲系新啦。 有时有冇帮佢做下广告咁样？ 做 Wix 啲人好落力同佢做广告啦， 我去咗 嚟，跟住介绍你去新档。 系啊，唔系我哋嘅消息来源都系 系啊，都来自 Wix 嘅。 系啊， 咁 Wix 会员证都可以喺嗰度用、啊， 价钱冇变啦，唔好饮紧酒。价钱冇变，都系268蚊。 系 吓， 搭我朵呢 ,9023 定 9063, 唔记得咗。 又系唔知减、 又系减30蚊。 30蚊。 啊咁价钱冇。 女女点样 搭。 女女都系得㗎。 嗰件 我如果你负 X 就有保证啦，负 X。即系同埋个马房。 我第一次去啫、啊。我唔知系咪件件女都得。 系。 反正我呢次嗰件女得。 系。 啊 ,ok, 咁唔即系女得嗰啲唔好讲啊。我讲下呢啲唔得嘅嘢先啦，或者。 系系系。 你知唔知我可能即系以后如果再去咧，我都去翻扶 X。 嗯， 因为扶 X 有一个好处咧，就系我坐喺个休息室度，见到啲技师 行 嚟行去。 呢个系扶 X 嘅特色啫，好多间都呢、這个你唔可以，我觉得唔公平嘅。即系如果你呢个要行 嚟行去， 即系系得扶 X 呢、這个系系呢个系扶 X 嘅特点嚟噶嘛。 因为 其他场真系唔会有噶、啊。 因为扶 X 咧嗰个女 设计上 系错误噶嘛，佢唔系货噶嘛。 即系个路线图的问题嘅。 咁佢阿扶 X 啲技师一定喺你面前走嚟走去噶。 系啊系啊，佢无论咧系入 送入闸啊 出闸都系俾你睇晒噶，所以咧你睇到晒所有扶 X 啲女。 系啦，啲女咁讲，呢个系扶 X 最好优点。我中意扶 X， 其实可能因为系咁噶咋， 话俾你听。 啊、但系唔好意思，金 X 咧，咁啊，你系佢个休息室唔好大嘅，反而唔系好大。 以前都唔系大噶，我留意过，我唔知而家个格局有冇转过啦。虽然装修咗，即系以前佢都唔系大，但系佢啲房就好隐蔽嘅， 好隐蔽啊。 系啊，嗰啲房系行翻到好入噶嘛。系 啊，因其实如果佢嗰边系唔细噶， 即系 成个场好大噶，因为嗰啲房系行到好入都。 我就系觉得佢比 X 仲大嘅。 系啊， 但系好可惜，即系最精彩啲。有啲技师喺行嚟行嚟行去，嗰样冇咗， 系 即系我曾经试过 睇唔到技师咯吓、 啊。我就咁样嘅，咁喺 X 咧我就话，咦呢件好杯茶、啊，我即刻就问阿 Happy 啦， 几号 number？ Happy 冇做啦，我即刻问阿苗啊，而家问阿苗啦，阿苗诶嗰个咩 number 位啱啱入咗去嗰、那个诶嗰、那个咧好瘦嗰个咧，唔该，唔系攞 number 啊。系 ，sorry， 而家唔得， 系啊，所以 而家去到， 所以 急 mix 就系唔得， 就系呢样嘢好咯，即系 mix 就，但系得佢系咁啫嘛， 咁得咯，所以点解我老 X 方唔去， 吓 X 山宾馆我唔去， 吓 我系中意去 X 咧，系咪先？嗱，我你要我问你斜骨长 X 山啦吓，老 X 方啦，全部我都识，点解我成日讲 X， 即系 X。佢 咧，我哋都 走嚟走去呢一个 咧，呢间成日有啲话题可以讲、 啊、真系好正、啊，我觉得。但系一分开就冇咯。 嗯。 都要赞就唔使赞噶啦。其实讲女咧，其实第一次去到嗰条女都得啦，已经好得。仲有一样嘢啊，我赞多样嘢啦。 嗯。 唔知系咪身长嘅关系，客少嘅关系，好落力帮你揼，正骨嗰头帮你好落力帮你揼咯，我觉得好舒服，帮我揼得。 吓、啊、 吓。再帮我斜骨嘅时候，亦都系好好嘅。O K， 咁呢样可以赞，但系呢样唔赞得好多次。 唔系，但系我你讲起呢样嘢，讲起揼咧，我又要弹翻扶 X 一样嘢、嗯。我就唔中意佢每间房冇猪肉台嘅。 有 床嚟噶嘛？ 唔系床嚟噶，有窿噶。 喂，唔系，我知道啊，系有窿，但系佢嗰张我唔中意嗰张啊， 哦、 我中意即系猪肉台，即系汤丝嗰只嗰只啊。但系 Xpeak 而家有冇嗰张先？ 唔知，我都系 嗰张 床 嗰张 床。 O、okay, K， 因为以前 Xpeak 就系猪肉台嚟嘅。 我中意床，因为猪肉台太细张啦。 哦， 吓咁啊，唔系。 唔系，我就唔中意床，就因为我捐咗个头落去，因为手咧唔知道放边度，因为张床好阔噶嘛。 咁啊系， 系啊。 咁样啲，你而家中意咁啊？你去揼正骨啦 吓。 咁正骨先有嘅啫， 唔系啊？边度话噶？ 喂，即系你头先讲边度咧？即系话 系 而我 得好早有心机， 好舒服，但系好你唔好攞呢个嚟做标准。到 Xpeak 多客啦，旺晒嗰头咧，就好似扶 X 咁求求其噶啦。 唔系咁呢个又翻去我成日讲嘅一个道理咯。无论你喺大陆边度玩，玩嘅场同埋你住嘅酒店，记住。唔新唔玩，唔新唔住， 啱、嗯， 一定。总之新嘅咧，帮衬包冇死嘅， 系啦。 一年后系咩光景，半年后系咩光景，系另外一回事。 而家咧，如果你我真系推介，你想揼得又舒服，又有个斜骨 feel 咧， 早啲去。 而家就可以 expect， 将来咧，我觉得即系全部都翻去 X， 因为 X 太嗰个行嚟行去技师嗰度咧，好中意，我真系好中意啊！即系。系安全心就系得佢系咁样噶咋，系咪先？ 咪呢样嘢你可以讲翻俾嗰啲部长听啊！咁 X， 我 谂佢自知啊！ 我即刻同部长炸型，我话以前啲女行嚟行去，而家点解而家冇啊咧？咁佢话呢度装修系咁啊嘛，佢话 负 X 嘅设计啊，同而家设计唔同啊嘛，咁样。个休息室嗰个，你一休息室， 佢系好抵死噶。 负 X， 我研究过噶。佢负 X， 佢负 X 嗰个，佢其实我都唔知佢系有意啊，冇意噶。佢系好抵死，就系佢嗰个女女嘅。嘅休息室咧，係擺咗喺呢個前台嗰度附近噶嘛，隔離噶嘛，咁呢個其實係好多好唔係好多場係咁樣， 即係冇場 係，即係我唔知佢係咪有心整蠱嘢咩噶，即係所以你變咗啲女咧就係出同入。佢一定係必經之路 嘅，係啊！我去過嗰幾次都係， 係 自己女女送啲客走咧， 係啊！你一眼好得閒噶嘛，係啊！ 係 啲人好得閒 嘅，呢啲全部送走嘅全部一樣，但係呢啲我瞓過夜嗰啲唔佢冇送啦。如果你係講裝修、講清淨，金 X 真係我值得推薦嘅。 嗯，得 OK。 但係如果你話，想睇符 X 嗰種好似 catwalk 嗰種咧，就 sorry 啦。 好，得講住咁多先啊。 講住咁多又 廣告咁啦。 我老實啦，我亦都冇收佢哋嘅廣告費啊，或者咧，遲早真係有機會去同佢講話收翻啲廣告費。 係 嚇，未講呢樣之前咧，我都想講一樣嘢，一樣嘢。成日講咧，點解符 X 啊、金 X 呢一類型啊、老 X 方啊、X 三啊呢啲咧，冇開大。咁我成日講咧，如果我覺得啊，如果我去一個可以開大嘅場而做四十五度骨咧，嗰條女係面口黑面黑嘅。我成日覺得，如果你去一個斜骨場而去揼正骨咧，嗰條女又口黑面黑嘅。即係如果譬如你係真係預咗去開大咧，唔該你去開大場，你唔好去。 唔係，我又唔係好同意你講，我覺得你。我覺得你首先我想問你先，你有冇知道喺深圳有斜骨場係有開大嘅先？ 佢有啦，淨係山果報講嗰啲好多都可以啦。 唔係，你一係就喺翻你成日講嘅咩地方啊？ 咩豪啊？ 嚇 咩豪已經係啦， 交叉豪啊 ，S 交叉豪啦，已經係啦。 咁啊係喎，咁啊 開大，嗰啲開大咁啊，嗰啲開大場你試下，你試下整個斜骨，嗰個人口黑面黑嘅，即係我會忠告我嘅聽眾啦，我嘅兄弟們啦，大家都係戰男啊，你可以開大場就唔該開大，咁費事嗰條女口黑面黑咧，到時即係招呼真係唔得。嗱，你去斜骨場，你唔好玩正骨。一國兩制嗰啲就 即係唔好勉強咯， 唔好勉強咯，即係玩就玩個最貴嗰隻嚇，咁就大家都 happy 咯。 唔係間唔中，即係呢啲嘢係唔可以勉強㗎，即係係可遇不可求啊。即係我亦都去過啲斜骨場，就係我亦都試過就係唔係我叫啊，係條女話 主動去， 係啊，不如開大啊咁樣。 嗱， 我真係試過㗎， 但係嗰啲就可能開大場， 即係佢下一條， 我覺得可能開大場啊， 調翻轉 嚇。開大場嘅話，你淨係斜骨，佢真係口黑面黑嘅， 係 啊，真唔好咯。嗱好啦。讲翻我哋呢排讲嘅 怀旧 篇啦， 今晚讲咩先？ 日式夜总会 啊， 阿杰斯去唔去得多？阿静去唔去得多？ 我就坦白讲，唔系算太多，因为嗰个年代我就去咗另外一种，即系多去第另外一种夜总会。日式我就 其实我其实唔系好分得清咩叫日式夜总会。 又啊又啊 ，CEO 解释下个定义。 日式夜总会基本上由茶舞咧，即系嗰啲插飞场咧，啱啱上次讲插飞场开始 转变 而成 啦。但其实一啲都唔日式噶， 日式都唔日式。 我哋以前都成日问究竟咩点？ 所以我就系话，你问我去唔去？ 入边有冇人着和服？又冇榻榻米， 系啦， 咩嘢都冇嘅。 因为我嗰阵时我记得就Austin 小路咧，就有间几出名嘅。 Austin 路嗰度就好多间啦， 有间几出名嘅。咁 系啊系啊， 但系嗰啲佢标明系写住日式咁夜总会咁嘅。但系我跟住我，譬如我有时同啲朋友去嗰啲，即系嗰啲我又唔知道系咪日式啊。嗱，即系又系，即系好似类似你咁讲，所以我哋要问清楚。 其实系得个名嘅啫，得个名嘅啫。但系你一噏，其实大家就会好清楚。譬如话集中晒喺油尖旺， 油尖旺啦， 系啊。 嗱，我又唔，因为好多 名可以讲得嘅，其实好多都 讲得。 我觉得讲得啦， 二八日啦， 二八日啦， 新辉煌啊， 星亚郎 啦，星亚郎啦， 台度有间咧，我就 四车佬啊嘛。 咁唔知文台度有一间咧，就唔知叫东方乜， 我都唔记得 咁样。 我啱啱同你讲过啦， 你讲 我话自己去得少，你讲嗰几间去过 系咩？唔系，其实来来都 最出名呢几间。 你头仲有就系咩？金都啊， 金都啦， 金都啦， 金都就系尖沙咀啦， 新辉煌啊， 新辉煌啦，呢啲好出名啦吓。呢一类 我就唔系好熟啦。 呢类型嘅场咧，新辉煌，你讲紧老尖沙咀，我讲紧旺角。嗰间啊， 我讲老詹嗰间。 哦，咁我两间我都可以讲，系听你。 系咪同埋老细嗰？ 同一个老细啊， 系系系。 咁呢就係、是、今日嘅話題就係講 就係講呢啲 挺夜總會。 呢統呢挺夜總會啦。即係嗱我點樣區別呢種夜總會同大富豪嘅分別呢 係啦。 大富豪一早都唔會都係亞日式㗎啦。 我哋今日就斬開即係斬開。 因為兩件事嚟嘅消費嚟講同埋女嘅質素同埋佢嗰個裝修嚟講呢大富豪嗰類今日世界啊，大富豪嗰啲係真係另外一種講法，所以我哋唔應該講嘅。啊，咁我 先講收費嘅咩點計？ 中計 嚇，你講下。 咁啊，同以前拆飛場嘅中一樣嘅啫。嗱，佢賺錢多咗喎。即係譬如你坐咗有一個鐘頭零三個字，咁佢計兩個鐘喎。 嗯。 佢就比以前嘅拆飛場咧就貴啦，因為拆飛場係轉張飛軌， 啱 啊嘛。 同埋已經冇。仲有一個特色我想都要講講就係呢個一個轉變啦，我哋上次講嘅即係所謂客廳啊舞廳啊就係、是、有 live band 㗎嘛蹦叉叉㗎嘛有一跳下舞㗎嘛、早期呢但係去到日式呢 就坐房 就已經係坐房 多坐房係卡拉 OK 開始有卡拉 OK 都有廳坐但係好 大隻女士影碟咁樣就喺度唱歌啦 我去嗰時候嘅所謂日式呢都仲有 live band 食㗎都仲有呢、這個菲律賓、 都有嘅但係 已經係好少人 開始舞 啦 即係啲人大部分喜歡 是 已經 係啲人就已經入曬房 了，即係同以前插飛場嗰陣唔同啦，插飛場一定係坐廳啦， 係 嚇，咁而家係入曬房啦， 嚇，仲有早期咧就唱歌好得意喎，開始即係轉卡拉 OK 嗰陣時咧，就唔係好似而家咁方便啦，又遙控器啊，又電腦噶嘛， 揾張紙 寫低啲歌，唔係佢本通常有本簿，你就揭啦，咁咧就可能每隻歌有個 number 啦，咁你寫低個 number 就， 喂一本簿係早期係嘅， 跟住早期係 最早期直頭唔係分歌先 ，waiter。走埋嚟跟住呢就會同你就會不停咁樣 你 就會俾張紙個 waiter 個 waiter 同你攞出去就有個人呢喺個機房入面呢就同你入啲碟入去㗎 你呢個都仲係新啊話俾你聽你真係懷舊片啊 呢個唔仲唔係算最早期啊 係啊攞個俾兵保你 係 俾兵你攞隻 LD 過嚟俾你入啊係即係手即 十二寸咁大嘅 十二寸咁大唔係入面幫你做埋啊是攞一碟出嚟你自己播埋啊、 okay, 你要嗌個小姐幫你揀埋歌、 okay. 我相信第三首譚詠麟我啲乜乜乜咁佢幫你播埋嗰首歌啊。 我諗呢個係時間嘅係咪唔係佢講嗰個係再早啲嘅。 再早啲㗎。 我嗰個就已經呢 先進咗啲 一 步啦。 因為已經有個機房有一個呢隱形即係匿埋咗個 DJ, 有個 Terminal 幫你做嘢啦。 Operate 咁多間房嘅。 是啊是啊我那時候還是 LD 的時代的。 我都是講緊 LD 時代。 是啊他是 LD 時代。 你要攞隻 LD 入去他有一部 LDJ 去播歌的那個年代。但是玩法一樣的啫。即是嗱你可以分清楚啦以前的玩法就成隻 LD, 跟住呢就你 mark 的 number 就俾個侍應去點歌。跟住就喺房入面點歌。 嗯。 咁呢個形式都係一樣嘅啫都係點歌啦咁樣。 咪但有分別㗎而家呢就歌接歌咁樣唱㗎嘛。 咁啊以前咪啦。 以前嗰陣時呢你唱完一隻歌要等好耐㗎但 係。係啦。 係有幾分鐘 係 啦。因為係啦隔離網人用緊㗎嘛有啲歌好 hot 嘅時候呢。即係你唱嗰啲咩千千阙歌 死啦。都話啦每次攞三隻碟我就我因為我以前去玩日式嘢仲會問每次攞三隻碟。咁三隻碟你會換返嗰幾隻碟嘅嗰個年代同我哋玩卡拉 OK 一樣。 係。 消費呢就同佢嗰度興嘅一種呢我唔好計晚舞茶舞啦因為晚舞茶舞都係平咗少少 嘅。茶舞爭好少嘅咋。 爭好少嘅。 我記得係爭好少嘅。 咁佢哋都係一個 A 鐘囉。 咪但你要唱歌似要畀開機費喎最 初。全部都要 嗰啲好多林林心心費要畀嘅。 咁我 要收果盤呢 我哋啲熟客 係呀。 咪 即刻聽嘅年代冇呢啲嘢㗎嘛。 我哋啲咁熟客去到免果盤啊免開機費㗎啦仲要老豆媽咪簽啤酒㗎啦我真係採佢戇狗啦。 咁女嘅特色又點呢 陀地妹多 陀地妹多啦冇錯啦。就好少不孤嘅。 你唔好諗咗好靚啊。 嗰陣時好似真 係。咪但係就好young。 好young嘅好young。 本身日式呢你就大家有個心態㗎啦。 你25歲以 上。到啲好young嘅女。 25歲以上嗰啲呢嗰啲應該係做緊媽咪。 通常都係22歲已經算老嘢㗎。 22歲到啦。 8、9歲啦好多㗎。就全部大部分就陀地妹啦。 係啦。 係啦。咁 咁就唔同而家啦而家嘅場呢嗰啲日式夜總會即刻係即係即步即戒㗎嘛。即刻戒完即刻報佢㗎啦嘛就嚟正法㗎嘛。以前就唔係㗎。以前你要溝㗎。 嗰種嗰種溝法咧，就啱啱同啱啱第一節阿傑斯話入去上海差唔多啦。啊，咁嗰頭咧我都溝過女啊，話真咧，真係嗰頭即係揾到錢啦。咁咧我又送金戒指啊，嗰頭唔興名牌銀包，送金戒指，送金買親個金嚟嘅。 嗯， 食飯食到鳩咁撚貴嘅話真係未聽。咁去溝女，真係老薄咯。但係當然。嗰陣我鍾意玩嗰啲呢條金魚。 嗯。 啊、但係當然啦，嗰啲場呢 就要講講啦，就要分兩種， 係啦， 魚有分兩種， 金魚同埋木魚。呢個唔使睇表㗎啦，係咪 木魚就係要嚟 我哋幫佢 係㗎啦，金魚就要嚟睇㗎 啦。咁通常我哋坐車坐金魚㗎嘛，即 係同埋我都仲埋要提一提呢，就係去到呢個年代呢，其實呢嗰啲即係我哋上呢個年代就去差唔多搭住90年代初啦。咁其實呢就嗰啲即係呢啲場呢就已經同之前黑廳呢嗰個型，即係嗰啲女同媽咪呀，特別係媽咪嘅角色呢就已經係冇以前喺黑廳嘅時候咁重要。因為好多日式夜總會呢嗰個格局呢就係呢，你一入到去呢就首先客人好多都坐房㗎啦。大廳呢 冇房先坐廳㗎。 啲女就得晒喺晒大廳啲梳化坐㗎。好多啲日式夜總會都係咁㗎。即係就唔同咗以前你去舞廳啊。舞廳就係你只會一坐低就見到媽咪嘅啫。媽咪就仲要記住佢第幾組喎。如果你即係諗住話即係有分啦，譬如邊組嘅媽咪特別紅嘅，啲女特別正嘅咁樣。但係去到日式夜總會個年代呢就已經冇乜分啦。 冇分啦。 我譬如話星亞郎啊、金都啊嗰啲呢，我即係其實媽咪好common㗎。即係總之就係、是、撞手神撞手掛，有個媽咪招呼你，佢冇乜話佢自己有組女咁樣。 係啊，冇 其實其實 猜唔曬 嘅。即係阿 Money 媽同阿 Mini 媽可能大家都係帶嗰種 嗰扎女。 同埋有少唔使佢帶㗎。你根本喺個大廳嗰度自己立囉，立到邊件索嘅咪問媽咪。 直頭唔係咁啊， 我個角色係簽仔囉。 係啦係啦， 個角色就已經唔同咗啦。 會走同埋玩下差呀，會 係氣氛。 咁我哋去到呢，咁嗰啲媽咪通常都話我介紹多啲媽咪過嚟啊，咁介紹一紮媽咪過嚟，黐線過嚟，我都唔知嚟做乜鬼。 但係仲有媽咪又開始年青化喎， 係啦，有時都興鳩媽咪嘅， 好係啊。就依開始，哇，真係有啲場嗰啲媽咪真係好鬼。 多嗰啲女啊，話聲俾你，我又見過啦。 就唔同，就又唔同舞廳個年代，舞廳個年代嗰啲媽咪真係好 Q， 即係 好 Q， 真係媽咪嚟啊嘛啲人。 係咯，即係 Auntie 嚟噶嘛，大佬。 唔係，我都要講一個 A 中嘅關係。 係 嗱，喺嗰啲日式夜總會咧，咁咧如果你坐女咧，咁嗰啲女啊成日都話啱咧。就坐低又要 A 中，如果唔啱呢我會出去打招呼嘅。咁可能去咗之後呢永世唔返嚟㗎喎。你又唔知嗰條數點同你計㗎喎。咁即係話即係可能佢一條女可能同時坐兩張台，佢唔喺度嗰時候你因為佢計短中計㗎嘛。咁嗰條女係咁咁夾你錢。所以你反而前啲俾多啲。俾多三分二度或者可能俾一半度啦 ,A 中佢。咁你就會可以留得條女耐啲佢打個招呼就一分零兩分鐘你要返嚟啦。以前就唔係㗎，如果你唔 A 中佢呢 啲咪成個 A 中買囉。 你唔 A 中佢呢就 走嚟走去。 太撚鑊啦，太撚鑊啦。 咪通常都冇唔回頭㗎。 好多時都。一路計緊你中㗎。你就一路計緊你中。 一路走台一路計中。 佢一路喺第二張台玩完去第三張台。 哦，呢啲我 再翻嚟啊，好撚大鑊，所以你老虎喺度 係 A 咗佢先，即係錢俾多少少錢，嗰啲少少錢你真係俾得，一定要俾 嘅。 跟住如果嗰條女唔肯翻嚟或者耐嘅話，即刻同媽咪炸人。喂，我屌你啦啦啦啦啦啦鬧佢，條女咩唔見咗咩？我 A 咗佢喎，你俾翻我啊咁樣，就起碼所以 A 中嘅重要性啦。啊，即係唔同我哋去查冇，嗰 A 中嘅重要性唔好大嘅啫。啊，咁你走咗，你咪插唔到飛囉，係咪先？咁我唔使畀錢㗎嘛，但而家唔係㗎嘛。但日式嘅夜總會點解可以賺到你錢呢？就因為因為你啲有女喺度又飲下酒，你都夠迷迷㗎啦，係咪先？我坐一個鐘頭，咁樣可能坐三個坐一個鐘頭嚟三個字，咁佢計兩個鐘頭㗎喇噃。 嗯， 佢再計你兩個出嚟 A 中咁就好撚貴㗎 喇。其實好 detail 點樣㗎，我就已經真係唔記得你知我嘅。但我話俾即係其實一啲都唔平㗎，落日 唔平啊，都係三百 幾條友啊， 隨唔係即幾條友夜晚落去玩，即係玩一玩咧，一萬幾千蚊埋單咧。 嗱，好簡單啦， 好平常噶。嗰陣時就係、 是、即係連埋女出去咧， 你當你冇下文啦、啊，你揼埋條單咧， 係啊， 兩三千蚊係好平 常。係啊，差唔多啦， 一個人兩三千蚊就好平常啦。 係啊，啱啊，即係如果你喺尖沙咀嗰帶嗰啲就 跟住 你唔好講個尖沙咀價錢，唔好話尖沙咀嗰只，我真係冇旺角嗰啲，冇旺角啲，你坐咗三個鐘頭，你一千蚊落樓一日。 系啦，系啦，系啦， 我可以担保你啊！ 同埋我有啲咧就好鬼细蚊型咁样嘅，即系喺我以前喺奶路神街啊、西洋菜街好多咧，又系写住日式夜总会啦，但系上到去咧，嗰啲咧就妈咪都冇啊，就几条古惑仔咁招呼你嗰啲咧， 嗰啲叫爹哋。 哇！我嗰啲我上过几次我都惊啊，即系点咧？啲女就侏罗纪咁样。跟住然之后咧，嗰啲招呼你嗰啲爹哋咧就闻晒 身， 哇大佬，弹又唔敢弹几次、啊，跟住咧，跟住 嚟 系啊，即系咧坐落死啦，点啊，大佬，喺猪扒都攞住旗坐住先啦、啊，哇，嗰啲真系好攞命， 叶师兄你真 崩难凑， 叶师兄你你枉为咧搵喺啲官呢、這个官场咧咁多年啊，真系今日少少鄙视你， 我 即 系觉得 你买咗个空佢咯、啊，大佬， 哇黐线啦，嗰啲我嗰个年代。我空唔起啊！真系 嗰啲嗱，你有背景，咁你去玩得日式夜总会嗰啲，都唔方系差，都唔方系老细噶嘛，老细去富豪啊嘛。 我以前即系我嗰个年代咧，我去亲旺角咧，我就已经即系投晒行， 投晒行噶。 我好少去旺角玩，但系去亲旺角咧，真系即系我就觉得哇，咁嘅呢度 喂，唔系我成日觉得我识 唔系喺旺角玩， 识迟你十年咯， 吓、 啊、识咗你十几年咧，即系我哋呢一集仲精彩嘅话咧，即系同我出去玩系咪先？ 咁啊讲咁啊啲女出街大约几多钱到咧？ 一千咯，一千蚊到咯。我试过即系捧场捧得多啦啊，咁啊可以有啲友情价啦。咁如果木鱼咧就计木鱼啦，一千蚊至千二咯。 咁又唔係 喎，我講旺角，我講旺角，我講旺角，我講旺角， 係啦，冇錯啦，阿靜講得啱。 尖沙咀嗰啲 去到尖就差五嘅，差五。 差五嘅，我講旺角。 其實差五當年差五嘅價咧，係根本就係同中國城大富豪係一 Q 樣嘅，話俾你聽，係、 嗯、 嘛？係啊， 我真係 中國城大富豪咧， 我未過。 如果我冇記錯啊，即係可能有，如果有啲網友去過咧，咁你可以修正我啊。我記得咧就即係有段好短嘅時間咧就收兩差嘅。 嗯， 即系差唔多不成文框架。 中国城大， 我知唔系，即系慢慢咧就开始已经跌翻去同日式一样啊、嗯，就系、是、差五嘅啫。 我好多嘢问你嘅，讲真呢样嘢，我已经 单单留翻， 可以留翻 第二， 留翻下次我哋讲呢个高级夜总会啊呢次啊。 总之就差五到啦，即系如果尖沙咀 先系差五啦， 即系星差二差五 系咯， 系 咁如果你系旺角咧，系八至差二啦，咁 样 系计木鱼。咁如果你係金魚你就要扣㗎喇喎，好似我咁又送金鏈又送金戒指。 我呢、這個真係大工程啊。 大工程。 即係如果你講扣金魚啦，我真係我話俾你，我嗰個年代玩呢，我諗都唔敢諗㗎。因為我覺得真係個工程實在太過浩瀚。 即係你仲要捧場。 係啊，捧場。 佢每日呢 直情搞到佢哇好似變成你女朋友咁，我諗你先有得。 佢每日升 因為佢 晏晝四點就要打電話俾你。 是啊 阿龙哥嗰时我都嫁龙㗎阿龙哥不如你今日隔离捧下场啊咁样好挂住你啊咁样你捧唔知捧几多次场呢你跟住你 飞齐咗㗎你。当年呢啲金鱼真係好搵㗎因为好多、啊、即係去得玩呢嗰啲人呢嗰啲客呢其实真係会即係醒得好犀利。 嗰时嗰时搵钱 㗎。係啊因为大家搵到钱、 啊、 钱容易真 係啊 係啊。 咁我记得我最扑街㗎啦。我就好夜先去㗎。咁我十二点啊一点啊咁去。咁去玩到三点钟跟住嗌佢去啲抢牌场。嗌啲金鱼再抢牌场再抢牌嘅。抢完牌就即係靠我酒量倒佢㗎嘛你知啊嗰时候㗎嘛。咁跟住都係捧完場嗌佢食宵夜囉咁我三點鐘食宵夜通常如果你戒緊佢呢佢冇其他客喺度俾你戒嗰啲呢佢都肯同你食宵夜㗎咁再同佢傾價錢呢就即係真係有一段漫長嘅金鏈啊金錶啊金戒指啊 你有冇試過成功過啊 我成功過好多次 啊即係搞金魚啊 咁付出但係平靜地 平靜地啊 我只係覺得太大工程啊即係我值得囉我覺得 嗰時搵到 即係你眼唔係同埋唔係只係搵到你眼前有咁多俾你靠嘅搞嗰啲 同埋你調翻轉講啲搞唔晒啦有時你即係你上去玩得耐有時又有啲啱嘴型嘅即係 你玩就玩，大家好熟嘅。 系啊， 同埋即系你玩到熟，你有时候即系佢都唔系俾老面俾你，即系 老面都有， 俾你都得嘅。即系有机会系去到有啲咁嘅， 即系 仲好玩。 但系你哋嗰阵时上去有冇个习惯就系咧，即系嗰阵时又觉得啊豪豪地咁咧，梗系要叫翻两三件金鱼嚟。坐下， 唔系我根本就中意坐金鱼， 你中意坐金鱼， 根本就中 我哋嗰阵时冇人噶， 根性就中意坐金鱼嘅话 ，我就唔系，咁我一定要揾翻啲木鱼喺度坐阵，但系咧就梗系要得翻几件金鱼喺度咧先觉得 够。即系你知道，我喺深圳，我哋搞人妻，搞 sales 小，搞 sales 妹， 即系你中意向高难度 挑战，大佬系咪先？即系。 所以点解到今日我都唔同你上深圳玩？我冇呢啲耐性嘅大佬。 你谂下，嗰阵我系攻到爆嘅，系点样咧？即系 over one over 到咁，唔紧要啦咁啊。 唔紧要，喂你 一啲兄弟， 啲网友成日都话一个钟头唔够啊。 嗱，我走去跳完舞，唔俾搞。我跟住咧，就養成我咁鐘仔嘅習慣， 係， 因為我玩開喺砵蘭街嗰度玩開嗰啲， 係呢個又留翻第二日先講。 所以搞到我成日咧，走去點解我咁熟呢個砵蘭街嘅嘢咧？因為我失敗太多， 係， 後唔嗰條女冇下埋，我跟住就谷精上腦，就要撳鐘仔。 哦， 咁所以咧，我對砵蘭街都好熟啊。OK， 呢個留翻又第二次。 係啦，我哋緊一次懷舊篇咧， 撳鐘仔係馬攬啊， 因為我因為阿。有條粉腸叫梁錦祥嘅，同我講話，阿牛你講砵蘭街咧喺海開嗰個博士論文出嚟嘅，呢個博士論文咧，我揾日會，我一定會同你講嘅。 好，咁啊講翻日式先啦，即係今時今日仲有冇日式嘅夜總會咧？ 唔同啊，而家今時今日嘅日式 掛個名會， 尖沙咀我諗都已經好，都有嘅，都有嘅。 唔係啊，乜新輝煌嗰啲仲喺度 嘅，而家嗰啲職務職界㗎啦，就嚟正法㗎啦， 係， 而家全部都係。中國人啊， 知道， 咁 啊，知道 啦，冇計嘅。 呢個其實咧就可以講多兩句嘅，就係其實喺日式夜總會到後期咧， 唔係如果你揾到台都唔好。 嗱喺我 有個經驗， 唔係我圍內班 friend 玩咧，我哋有另外一個名噶，就後期啲日式夜總會咧，我哋就去咧就係叫做就係講就地正法嗰個開始有就地正法 呢個年代咯， 我哋就叫做唔係即係未即係啱啱。步入就地正法嗰時，我哋就叫佢做淫賤卡拉 OK， 淫賤 OK 係或者又叫渣拉 OK， 渣拉 OK， 嗰個特色咧就其一，我覺得都可以喺呢集講埋就係，即係嗰個特色就係咧，嗰啲女咧更啱噶。我去過，我唔知我唔知你哋有冇去過，就有啲場咧，嗰啲女咧。尤其是係暑假喺西洋菜街奶油神街有好多真係唔夠情 㗎 暑期工咁樣做㗎然之後呢就大家又係一間房就好多西裝有上去嘅然之後呢就大家就坐喺度呢其實就開間房好似卡拉 OK 咁啦但啲妹妹仔入到嚟呢咁就嘩你唔抄佢都抄你㗎、 啊、 一嚟到呢就嘩嗰嘢都唔講㗎即係就好似大搏鬥咁樣 都要講兩個階段囉、啊、你一樣都要講兩個階段囉、啊、你問我呢樣嘢我都可以講個博士論文出嚟 ok 你講個階段呢、 啊、 就通常呢嗰間夜總會日星夜總會要博嘢上樓上嘅馬蘭博嘢嘅 係係啦你講緊即係旺角啊 係啦 你嗰啲就係啦 即係而家最近期最貼身嗰隻呢 係 就唔同啦就係如果你又唔會成班冚家產一齊成班 friend 上去㗎啦 係 單條嘅啫。 我知 咁你就坐落去 雖然 跟住即刻就搞嘢㗎。 係 坐唔到九個字到 即係又都有個過渡期。 又有呢個咩啤酒冰火啤酒爆漿 啊嗰啲嘢㗎嘛。 最早期都有即係都係要上去百馬攬 係啦 但係到中即係再發展落去呢其實即場搞 咯而家囉而家咪囉。 friend 直頭係搞到呢係拆四仔咁㗎混戰 係 混戰 係即係掛住條鎖匙一路都係哼哼聲哼哼聲嗰度就好努力咁一路吹緊咒 係咪你呀 你要知道呢即係玩呢樣嘢呢好多即 係上面好大 如果我搞緊我都好罩忌隔離有人㗎嘛所以呢而家玩呢種場嗰啲人呢 單條獨到 自己 上去㗎。 價錢係咩呢我一定會講個價錢俾你聽放心。即係以前玩舊式嗰啲唔使講啦嗰啲價錢 已經冇啦。 而家大概係一個鐘頭到啦咁樣。你嗰個房租就叫280至380啦。因為我唔知你 A 唔 A 呀同埋你查冇你晚冇㗎嘛。咁我計過最貴380啦。其實係貼多一嚿水就夠㗎啦。Okay, 就可以就嚟 即係總之就係大約五嚿水到啦。 五嚿水落 嚿水到啦。 啤酒都係搵媽咪簽。 係。 採佢都戇鳩。 仲有媽咪㗎咩 有全部都有㗎。 但是而家啲女通常都跟你长高鱼啦。 是啦，而家就唔同晒啦，即係。 如果你要长高鱼，所以你先真係要去深圳比较好啦。 是啦，又危险又唔好玩。 是啦。唔係咁样深圳都危险嘅。 是 啦。OK, 嘩 ,overwind 到咁样啦，我两字都 overwind 啦。咁样留返啲戏下次再讲啦 ,OK? 好 ,OK, 拜拜。 拜拜。